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06章，雷叔明显亦都冇料到会有咁嘅异象嘅，神色一变，将鬼哭刀啊掹咗出嚟。而呢阵时，嗰、那个吞元香嘅棺材好似受到咗惊扰咁啊，成个棺材忽然之间嗰个盖啊，砰砰砰咁啊跳起上嚟，发出咗一阵极极角角嘅声音，听起上嚟啊，等人哋耳心都发麻。就喺呢阵时，我睇到嗰、那个棺材罅入边，猛然之间突出咗一样嘢出嚟，系一隻烏黑发紫嘅人手，嗰隻手啊紧紧咁扣住喺个棺材嘅边缘，好似系用紧力，跟住个棺材盖就慢慢咁啊被顶咗起嚟。吕叔大叫一声：弊啦！讲完即刻飞身而起，一跳就跳咗去棺材盖上边，借住自己身体嘅重量啊，将个棺材又似重新咁啊压翻去。豆腐粽子啊见得多啦，呢下子佢啊唔惊啦。佢睇到吕叔嘅呢副动作，反而喺度笑佢咁讲：，你咪话要开棺嘅咩？做乜而家唔开啊？吕叔嘅一手攞住把刀，一手啊揿住喺个棺材上边，半跪住，侧住个头啊睇住豆腐讲：，知道赵二爷系点样样变成天兵噶嘛？佢嘅目光啊示意咗一下个客官讲：，睇嚟佢系俾呢度入边只嘢咬嘅。豆腐就望咗我一眼，觉得就唔系好相信啦。我先唔听你大只讲啊，俾咁咬一啖啊，变成天兵，里面瞓住嘅系咩啊？唔通系天兵嘅老祖宗啊？呢、这个棺材盖俾阿吕叔咁一砸，即时又唔喐咯。但系豆腐嘅话音刚落，忽然之间客官突然向上一抬，瞬间成个棺材竟然直不甩咁啊，企咗起身。倒头啊，有句老话讲。人立有正气，棺立就有私气，竖起上嚟嘅棺材历嚟就是最大嘅凶兆。这个棺材咁一动，雷叔即时喺空中就翻咗个圈，从个棺材上边跳咗落嚟。依阵时嗰个棺材盖亦都砰一声咁跌咗喺个地上边，一瞬之间喺个棺入边就一阵嘅黑色烟雾啊冲咗出嚟，一阵咁嘅声辣锤啊兜口兜面涌过嚟。瞬间就叫人哋有一种呕心反胃嘅感觉，如果唔系我哋离得远啊，就可能俾股咁嘅黑雾啊当头罩噶啦。依阵时嘅棺盖又打开咗，棺材入边嘅嗰啲黑雾冲咗出嚟之后，慢慢就变得好稀薄啦。棺材里边嘅情形亦都即刻展现咗喺我哋嘅眼前，只见到呢个棺材入边。布满咗一种红色嘅黏稠液体，呢阵时随住棺材嘅竖起，嗰啲咁嘅黐立立嘅液体就顺住个棺材边就流出嚟，而棺材入边显然系有一具俾呢啲液体浸泡住嘅古尸。呢一阵随住嗰啲红色液体流出嚟，个古尸亦都显露出呢个身形啦。一睇呢一具咁嘅古尸嘅原貌，我心里边就只有一个感觉，嗰、那个感觉就系呢一个真系一个死人嚟嘅咩？我见过啲死尸啊，真系几多噶啦，但系好似咁栩栩如生嘅粽子，仲系第一次见啊！只见到呢个棺材里边嘅尸体，佢啲皮肤咧就晶莹，好似到玉咁，佢个剑眉就好似墨咁黑。个身着住嘅系羽毛嘅衫，头发就乌黑，戴住灯仙冠，肌肉一啲都冇萎缩同埋浮肿嘅现象，一眼望落去咩尸体啫？简直就系一个画里边嘅神仙瞓咗喺入边咁，睇到人啊真系瞠目结舌。而随住嗰啲液体慢慢咁全部流晒出嚟之后，尸体周围。亦都露出咗一啲造型古怪嘅嘢，好似系啲咩咁嘅陪葬品一类嘅。我睇咗两眼，即刻就反应过嚟啦。里边嘅系黑灯，系密密麻麻咁堆积住喺尸体旁边嘅黑灯。 而最为奇怪嘅系，嗰啲黑灯显露出嚟嗰一刻，嗰啲铁制嘅灯芯竟然系着咗起嚟。豆腐一睇就惊叫咁讲：，哇！佢点有可能噶？黑灯呢，我就有一盏嘅，里边呢就徒有灯形啫。虽然系有灯芯，但系系铁做嘅，无论点样都唔可能烧起上嚟噶。而家嗰度一盏一盏陪葬住喺古尸周围嘅灯，竟然全部慢慢着咗起嚟，就系喺呢一刻。嗰一具嘅古尸突然之间擘开咗对眼，呢一对眼就赤红妖异，根本上啊冇瞳孔嘅。跟住成具客官猛然啊炸开，发出咗嘣嘅一声炸响，喺空中即时就响起咗阵阵嘅怪笑声。我亦都算见过无数众子起尸嘅场面，但系就冇见过咁犀利嘅，呢度简直系有一种神挡杀神嘅气势。呢个棺材一炸，无数嘅棺木碎片啊弹射开嚟，我即刻就用对手揞住只眼啊退后咧。我退到去哑巴嘅旁边，跟住听到哑巴急速咁喘息，同我讲：啊，我哋对付唔到佢，快走！我心谂睇呢个架势啊，梗系知啦，仲使你讲嘅？当即我啊将哑巴一滴，将佢放喺身上边一孭，拧转身同阿豆腐讲：仲唔撇？就系喺呢时，嗰具起尸嘅粽子就冇向我飞过嚟喎。喺棺材一炸开嘅瞬间，呢只嘢就好似飞尸咁喺个空中嗰度啊盘旋咗一圈，忽然之间就向住大顶角落嘅豆腐啊扑过去。我顶！我惊到啊大闹一声，手里边嘅飞刀亦都唔顾得有冇用啦，齐齐齐系咁戳戳戳就射晒出去。奇怪嘅系呢个粽子就唔好似大部分粽子咁铜皮铁骨喎，我射出去嘅四支飞刀全部都吉咗喺佢身上边。只可惜就好似冇起到咩作用。而家嘅女叔亦都系神情大变啊！佢见到粽子向个豆腐扑过去，鬼哭刀啊，即刻玩咗个刀花，瞬间好似一道银色闪电咁向住嗰个粽子啊飞过去。对于呢一刀，嗰只粽子就好似有啲忌讳喎。佢喺空中啊一个转身，好灵巧咁啊闪咗过去，跟住又系一扑，猛然就滴起咗豆腐。直不甩咁就向住上空啊飞咗去，佢呢一出棺材实在系不得了啊！并唔系好似我哋咁从呢个镂空嘅罅隙嗰度捐出去，而系直接就撞向顶盖。按道理嚟讲，呢个顶盖咧有成千斤咁重，外围又垫住晒嗰啲铁索，即使系用炸药，亦都唔会轻易咁炸开嘅。点知道呢只嘢简直就系力拔千斤。咁一撞，唔好讲下个顶盖，成个大顶都俾佢撞到摇摇噏噏。喺我哋头顶嘅嗰个盖一下子就飞咗出去，铁链亦都纷纷咁断晒，从呢个大顶嘅边缘啊垂咗落去。嗰隻嘢夹住阿豆腐就好似飞丝咁，一路向上，瞬间就没入咗红色嘅烟雾里边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随住呢啲铁链嘅断裂，顶盖就飞嚟，呢个大顶亦都撑唔到咁大嘅力度，成个玲珑咁冧咗落去。我哋三个人喺入边噶嘛，自然就系一阵嘅天旋地转，里边啲嘢随住大顶嘅倒塌就飞嚟飞去，我成个人亦都随即扑低，头晕脑胀之间，只系觉得有人就压咗喺我身上，砸到我差唔多要呕血。呢一下咁冧低，头晕脑胀唔使讲啦。等到我意识恢复返少少嘅时候，擘大眼一睇，见到一块紫色嘅面係咁砸咗喺身上边，一对眼就充满咗痛苦同埋怨毒，吓到我头皮一麻，即刻将呢一具咁嘅尸体拱开。等到一切安定落嚟，周围全部都系棺木嘅碎片，赵老头留低嘅装备亦都四分五裂，嗰啲赤红色嘅液体亦都干结咗，成为咗好似干油漆咁嘅嘢。豆腐，我惊叫一声，周围就冇回应。 哑巴就咳咗一声，声音有啲唔稳，佢又讲：唉，迟啦，被带走咗。我一听，我个脑啊，嗡一声，只有一个念头：豆腐被捉走咗，系俾嗰一具恐怖嘅尸体捉走咗啊！吕叔嘅面上边嘅微笑早就已经消失晒啦，佢阴沉沉咁执翻起自己嘅嗰把鬼哭刀，掟住个刀身，唔知道喺度谂紧乜。我懒得再同呢啲人搞埋一齐啊！我收拾咗一啲可以用嘅装备，扶住哑巴就行出咗呢个青铜顶。吕叔跟喺我哋后边，沉默无声。走到外边嘅时候，我忽然之间惊觉嗰啲红色嘅烟雾，唔知道几时已经变得非常之稀薄。赵老头嘅装备里面有一盏探照灯，我将探照灯打开，向上边一照。由于嗰啲烟雾散开咗，所以上边嘅情形呢就可以睇得一览无遗。不过仲点会能够睇到豆腐同埋嗰具尸体嘅影啊？我諗到吕叔之前讲嘅嗰句话，佢话赵老头係因为俾嗰具尸体咬咗先会变成天兵嘅。一时之间心里面真係又嬲又急，即刻滴住吕叔嘅衣领讲：咁嗰隻嘢究竟係乜嚟㗎？你知道啲乜嘢？我兄弟而家俾佢捉走咗啊！一諗到豆腐可能会变成天兵，我即时觉得成身嘅血都冻晒，大脑发发声咁跳，边度仲有啲咩理智可言呢？吕叔嘅沉默住，亦都冇反抗，佢又讲：而家讲呢啲有咩用呢？仲係先搵人紧要，迟咗就弊㗎啦。我深知道吕叔嘅讲得冇错嘅，於是我强迫自己冷静落嚟，而呢阵时一直摇摇欲坠嘅哑巴突然之间就直起咗身，冷冷咁讲：行呢？我将目光拧过去，哑巴睇个样好似恢复咗，其实呢一直就喺度飙住冷汗。我就知道佢而家夹硬咁撑住嘅。就喺呢阵时，我都唔顾得咁多啦。讲到底呢，我哋三个都唔系啲咩好嘢，三个人凑埋一齐勾心斗角就免不了㗎啦。但係豆腐应该就比较特别嘅，唔理对吕叔或者对哑巴嚟讲，佢都唔属于应该死嘅嗰一个。喺呢阵一切嘅恩怨亦都暂且放埋一边先。我哋三个就顺住嘅绳索爬返上去，重新就返到去嗰一条冰谷嗰度。冰谷里面啲雾气已经消散得非常之稀薄啦，我估嗰啲烟雾呢应该系同嗰个客棺里面嘅嘢有关嘅。哑巴就冷冷咁盯住冰谷嘅前边讲：路就只有一条，追！我哋就顺住个冰谷一直向前追，冇几时，哑巴同埋吕叔忽然之间就停低咗身影，两个人对望咗一眼。好似是有咩发现吧，唔通是发现咗嗰个飞尸嘅踪迹，可能前方有啲咩蛛丝马迹咁。我心里面不由得个觉得奇怪啦，我就讲：咦，点解唔走啊？哑巴指一指前边嗰个空地，目光阴冷咁讲：尸体唔见咗。我即刻就反应过嚟啦，佢所讲嘅应该就是赵老头嗰条尸。吕叔而家变成严叔，佢又讲：当时就系喺呢个位置搞死佢嘅，咁大条尸，明明系死到透噶啦，点解会？忽然之间，佢好似谂到咩咁，面上边嘅神情系一变，嘴角微微咁抽动咗一下，跟住佢又将个目光转向咗我哋嘅头顶。呢度系一条冰谷。大约呢是由于这个冰川运动的原因，冰体撕裂而成的，所以抬头向上一睇，就只能够睇到两边阴森森的冰壁。探照灯最强的射程有30几米，但是现在的灯光仍然都照不到头。不过在这个冰壁上边，我们发现了有好多的窿窿眼眼，呢啲咁嘅洞眼五个一组，一直咁向上延伸，喺上边冇几远嘅地方嘅冰锥上边，显然仲挂住一具嘅尸体。嗰具尸体随住冰谷嗰啲暗风啊飘嚟荡去， 成身嘅皮肤赤红赤红，呢一条咪就系赵老头条尸咯。